有300多米都是大个子用手持打桩机一个人开出来的。我无法想象，这大概只是他的50%还是30%的力量、速度、耐力、反射神经、发达程度。我知道这些本身无所谓好坏，只是一种属性，在他身上适用的科学技术，如果扩散到全人类，变得与杀人机器和变种生物一样强大的我们，是希望还是新的噩梦呢？ KDA 听到苏哈这番话插嘴道，当人们尝到甜头推广开，就会走向对立面，成为内斗的工具吧。世界那么大，人心各异， 看来你希望不要被扩散，可是那个秃头船长的一切都会被分食掉，包括这些技术。无法预料这个世界未来会如何，不过至少会增加人类胜利的概率吧。 门口的 KDA 缓缓地转过头来，苏华小姐，我不这么想。众人对他突然插入的一句话反应不及，一并看着他。 嗯，请讲。 他很有礼貌，他依旧靠在门口抱着双臂，深乌色的眼睛看着桌上的热水杯。听了关于船长的事情，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，世上有的人的心里是那么的阴暗，任何好东西到了他们的手里都会变成坏的。这又说明人类还没有消灭自己群体中的阴暗， AI 们的惩罚或许也是一种考验，是人类自我否定超脱的疫苗。 AI 告诉人类必须超越自我，达到更高的觉悟，对这个宇宙的觉悟，如果人类只是寻找武器的力量，是无法生出的。 啊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 说实话，我也还是想不清楚，只是以前的人和事让我在思考。苏华小姐，力量只是来自武器和血腥吗？ 不止，还有谋略， 把这些也算上，还有吗？团结程度都算上。可是我总觉得最重要的你没有说出来，我尝试描述它，可描述的连我都不满意，它不够通俗，也不够详细，可能是连我自己也没有彻底领悟吧。小屋里的所有人都沉默了，只有男主人心底略有领悟，这得益于早年的旅行生涯为他积淀下来的丰富的阅历。那些少不更事的孩子根本无法理解 KDA 在说什么，更无法体会其中的分量。当然埃里克也有一丝细微的触动，那两年受到的教育为他种下了感悟力的种子。只有莉莉安撅起小嘴，独特的红色大眼睛眨来眨去。时间回到几个月前，这里深不见底，是一公里深的花岗岩下埋葬的世界。人工开掘的大井，寂静、冰冷、黑暗。顶上洞口是直径12米的圆，此刻已小得连光点都模糊不清。下面空气浑浊，将二氧化碳分解回氧气的循环呼吸面罩能维持2个小时，只有一部分时间可以用于工作。井底的人们还要考虑上升下降的漫漫旅途。直径12米的空间里，十几个人用水桶大小的手持打桩机艰苦开掘着星球的甲壳，岩壁上时不时留下人们呼出的蒸汽凝结成的水珠，额头的黄灯通过雾气在发光。花岗岩，坚硬的星球地质运动产物，给这些人添了不少老茧。在老少不一的人群之中，红发男的身影格外醒目。打桩机超负荷运转的声音从他的手中传来，像钢牙巨兽在啃食大地，五种金属合成的锥头猛烈的撞击，飞起的碎石和细沙击打在他的面罩上，又被弹开撞上岩壁和身边的人。人们纷纷避开，他干起活来实在太可怕了。渐渐的，他所在的地方比别处深很多，形成个斜坡，苏哈只得喊他换一个位置。众人随之你推我搡的给他让位，一边走一边幽默地调侃着，然后一拥而上，把斜坡内的碎石细沙装在木箱里运走。木箱旁边连着金属运动机构，通过一条条固定在岩壁上的通向井口的手指粗钢棍索道上下。 这一米见方的木箱也是出入井口的唯一工具。两台打桩机，40公斤，一天上工6次，12个小时。这个家伙身体好得很嘛。真是上天的眷顾，他双亲一定是很强壮的。只有苏哈明白，那并非自然的馈赠，而是饱含着辛酸与苦楚的宿命。一个小伙子手中的打桩机突然发出尖锐的怪响，他的双臂差时变得发麻。 这里太硬了，不行，再这样不仅损坏设备，连手掌心也要撕裂了。 人们围将上来，手中的电筒汇聚到一起。 啊，钻石，是钻石啊，快来看呐，是天然的钻石。 包围圈一下子变得更小了，这种大破坏前已可以大规模合成的物质虽然不稀罕，但天然的依旧很少，因此价格不菲。它们浑浊不堪，散杂分布，经历无上的温压才能够诞生。如果以前，定会引起发现者们你死我活的争夺，而如今却再也不是那番景象。 破玩意儿真挡路， 金钱与生存、名誉、权力无关的时候，也就不会让人如此红了眼急追热捧。其实金钱本身就是身外之物，人们将钻石旁的花岗岩敲碎，将钻石挖出丢掉，红发男依旧自顾自地开凿着，丝毫没有理会身后断断续续传来的咒骂，那些渐渐地转为了恼火和叹气。 钻石矿太大了，我们遇到矿床了，开不下去了，只有改道。 本来就已经拖了工期还改道，村里那么多人等着喝水怎么办？ 老人们连连摇头，年轻的则叹口气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索性歇会儿。人群后，苏哈静静地站着，黄灯映照，坑坑洼洼的地面上闪闪烁烁，很是漂亮，仿佛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水晶洞府。他对这奇幻景象似乎略有点入迷。红发男依旧自顾自地在角落里开掘着，脑海绝无在场人那么复杂。凉冰打桩机也渐渐遇到了这群不速之客，发出挣扎般的刺耳怪响。人们还未来得及阻止他，饱经摧残的钻头便咔嚓折断，电路烧毁，一股烧焦的气味。他歪着脑袋看着手中渐渐跳不动、伤痕累累的家伙，用力甩了甩，仿佛希望他能够醒来似的。 哎，丢下吧，这是今天搞坏的第4个钻头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打桩机不够，我们要的给养人家怕是不给了。呼吸面罩，剩余的工作时间也不多了，和我上去换个班次吧。 苏哈拽着红发男的手迈过木箱，合上箱子里人们用金属片弯成的刀闸，隆隆声响起，箱子的运动机构沿着壁上的轨道缓缓攀升。眼下围龙或四座探讨解决方案的人影在微黄的灯光中越来越小，唯独声音在狭长的井壁上回荡。一旁的红发男抬起头，遥望越来越大的光圈，宽阔有力的左手紧紧握着苏哈的右手，被钻疼的他转头看了他一眼。 哼，看你那么喜欢阳光，什么时候给你起个相关名字吧。你给他起了个什么名字呢？ 艾里克问。 想不好，毕竟我不是读过很多书的人，红头发、傻大个、哑巴这些都叫过。言归正传，我趁着工人们休息的时候穿好装甲，偷偷乘上升降梯到底，准备用离子枪对付这些钻石。由于电池的能源有限，我无法发射很多次，只得集中一点射击，不料有一枪竟然打出水来，像小泉一样。当地人检测了重金属轻微超标，勉强能喝吧。测距后我们发现水源点有负的3476米深，那么深的地下水竟然都被污染了。挖井这件事让那里的人都非常喜欢他，沉默干活不怕累，身体素质出奇的好。这人没有恶意和攻击， 时常有邻居赠送食物给他，还有些年轻姑娘每天都出现在工地，远远地看着他的背影。我给这个呆子洗干净脸，理顺头发，整好衣服后，不曾想他还是个挺帅气的人，可惜除了吃饭干活战斗他什么都不懂，又怎会体味到那些女孩的感情呢？我曾经想放弃让他随我远赴故乡的打算，在这种地方生活挺好的，还能得到持续的神经系统调理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勉强他人，剥夺他可能得到的幸福，我做不到。他的心智已经被摧残得太久了。姐姐，他人呢？你真留在那里了？莉莉安的眼睛在跳动，看得出他想见见这个受了很多苦的高个子怪叔叔。对呀，不然我怎么会孤身一人？趁他在地板上熟睡，我离开了据点，得不到帮助留下也没有意义。临别时我特意叮嘱过人们照顾他，说实话我有些不舍，这近两年的奔波相处经历过很多危险和麻烦，没有他的帮助我可能走不下来。颓丧的时候看着他那张呆子一样的脸，能释怀很多。我相信他是一个好人，否则不会那么热爱阳光，惧怕夜晚。常言道，夜幕是坏蛋最好的隐身衣，所以喜欢夜晚的人虽不一定是坏蛋，但坏人一定会喜欢黑夜。苏哈苦涩地笑了一下。我一个人朝西边走，时而往北，时而往南，后来碰到了许多大坑，又不想竟然遇到了沙漠。他不在，我的运气似乎都变差了。已经两年了，我不能再浪费时间。当时我背着一些给养，电池也很充足，就壮着胆子迈进了戈壁滩。水是沙漠里最大的问题，我很节约，每天只喝两口。为了省电，装甲空调也是关的，白天炎热难耐，晚上在沙丘底下蜷着睡也很冷。按照原本的打算，以装甲服的奔跑速度，我能在一天走上上百公里，不出意外穿越过去是毫无问题的。可后来自己竟在同一个地方转圈子，定位系统坏了，当地地下一定有巨大的金属矿存在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，已深陷其中不得出，给养一点点的耗尽，沙漠机器和怪物却依旧在找上门来。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。 KDA 没有说话，他猜测那里不是金属矿，而是他逝去的老朋友的家。 我感谢你们救了我。 苏哈起身，深深地朝众人鞠了一躬。莉莉安离他最近，赶忙伸手将他搀起。 姐姐，你一定吃了很多苦。 不算什么，我…… 他似乎突然词穷了。 难过就说出来，姐姐，这样会好一些的。我以前和叔叔阿姨们住在小黑屋里的时候，他们就给我讲故事，安慰我不哭。 小姑娘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已经拒绝哭泣了，发自内心，不是强迫。 苏哈冷静沉着的心态没有一丝波澜，像故乡屹立在荒野中的巨石，让莉莉安有点害怕。这既是实话也是谎言，有些情感和泪水只存在于记忆的梦境深处，连自己都无法察觉。孤独而坚强的沙之公主。 KDA 想了一整夜，苏哈虽然未提出帮助的要求，而他和艾里克心里已经很明白，面对苏哈的困境，是先帮他还是先寻找萨缪尔。付出巨大的时间精力，跨越近两万公里，奔赴不熟悉的异域他乡，尝试解救一个偶遇的陌生人描述的城市， KDA 不知道该怎么好。如果船长是那种人，估计不会陷入这种两难的境地吧。事不关己，无利可图，便高高挂起。 两年，兴许早已被破城了，还是向他说明，然后继续寻找萨米尔先生。 他脑海中不自觉地出现了这种念头。雾谷的早晨清冷彻骨，艾里克穿着女主人的厚大衣打开小屋门口，温差形成的风从外面扑来，让他不自觉地打 了一个激灵。 KDA 正在外面 又度过了一个不休不眠的整夜。 哥哥， 艾里克纤细洁白的手碰到了他的手，刺骨冰冷。 哥哥，说句话吧。艾里克，我们还是要先找到萨米尔先生，世界太大了，到处都是这样悲惨的人，如果遇到一个就全力帮助，那会是无止境的，我们自己的事情也就做不了了。 哥哥， 牺牲一切然后战死荒野，或保留自我的隐居他乡，长期乐于助人的猎人、骑士和侠客都只有两种命运吧。不怪我们无情，是这个世道太特殊了。 KDA 对埃里克说完就转身继续望着茫茫的沉默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就像每个弱小之人的命运。两个人的心底都是五味杂陈。早餐后，莉莉安在窗户前用人工培植的有机物喂吃小野兔。苏哈身上的绷带已经拆掉了七成，腰和肩膀被暴晒和严寒侵蚀太久，还要些时日才能通过新陈代谢来复原。 KDA 在荒野上击毁了一些杀人机器，修补了装甲的破损，又将那三块电池接到了飞船上，一点点地充满，最后一起整齐地放到二楼他的房间里。中午， KDA 把他的想法告诉了苏哈，管理员一家人是发自心底的想帮助这个苦难的姑娘，可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，要付出如此之多去帮助一个刚刚认识几天的人，活着大家都先要自保。以没有政府来集合力量，苏哈已经习惯了人们的这种回答，虽然很不情愿，那条巨蟒让苏哈产生了不小的震动。后来得知 KDA 拥有超人的力量，也就感到不足为怪，向其求助的心也在那个时候冉冉地升起，如今被一盆冷水浇下。 时间已经过去两年了，请你不要生气，我只是为了你好，圣城说不定已经，还是留在这里吧，和我们一起生活，这里的人都欢迎你，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。 女主人试着挽留她，苏哈不说话，只是摇头苦笑。 我心意已决。 从室内传来阵阵的叹息，伴着烦恼和无奈。此刻在沙之公主的内心深处，抉择已经出现。要下雨了，快回去吧。持着电磁枪捕猎的 KDA 和男主人一边走一边聊。云层很重，气候极闷潮湿，无风是暴雨的前兆，视线渐渐地被雾谷的白气所拦截。两个人边走边时不时地注意脚下的石子。 一切顺利， 哨卡的几个战士打招呼。 顺利的一无所获，周边什么变种生物都没有，那些怪物说不定还以为这里是大怪物的巢穴，不敢靠近呢、啊、怕回不去了。 是啊，这里住满了叫做幸存者的怪物。 自嘲带来了活跃的气氛，疏散了一天的疲惫。四下寂静，居民们正在做晚饭。两个人走到自家屋前，吱嘎地推开门，空无一人。 啊，都去帮村民干活了，还没回来？ 也许吧。 KDA 解下绑在后背的刀放在桌上。苏哈小姐，你在休息吗？ KDA 朝楼梯口喊了一声， 没有声音，也许是在睡觉，我们还是别吵了。 男主人摆摆手，待街灯亮起，微微发福的女管理员带着三个孩子兴高采烈地赶回来，每个人都捧着一大把肥美的蘑菇。 他家收成不错，这种少光多水的地方也就能种蘑菇了。 亲爱的，这可以推广，今晚给那姑娘换伙食。 哎，他人呢？ 男主人擦拭着枪支，和 KDA 面面相觑，指了指楼上。 哼，这娃娃真能睡，也好，对身体不是坏事，我上去看看。 艾利克指挥着莉莉安和小男孩打来清水，刚要把这些胖乎乎的菌类放进盆里，女主人的尖叫从二楼刺破了楼梯板，直冲进每个人的耳膜。 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快上来。